关心我现在，若爱真是爱，不必客气。实在是想得到你关怀，然后叫他把我舍弃。在这天，谁已经开始挑战你，无谓对别人看不起。情爱哪里会有专利？请把你的爱给我，使我也给你。来吧，爱我多一些，再多一些，令第三者心死。何以 还记得呢一位嘅艺人朋友嘛？而家咧，可能你都会听到佢唱下歌啦，又或者做电视啦，甚至乎咧喺我哋嘅二台度开咪做节目啦。佢嘅名字咧就系罗敏庄啊，有佢呢一首嘅《挑战者》。嗯，罗敏庄，嗯，有冇啲印象？如果讲佢嘅先生陈国邦，你有冇印象？啊，近排咧佢个女咧都挑战呢一个嘅电影啦。咁啊，近排咪有一套即系讲梅艳芳嘅一套嘅电影嘅，做童年嗰个就系佢哋两个嘅女女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带嚟罗敏庄嘅呢一首《挑战者》之后咧，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。大致多云啦，早上有一两阵雨啊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。最高气温约为29度，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，展望周末期间相当温暖，能见度较低，星期日晚上和星期一北风是增强的，气温显著下降，随后几日早晚是清凉的，天气干燥，室外气温25度，相对湿度 85%。 我的所爱，请不必再有斗气。我也许说过远离，却始终这样爱你。难明白你的心理，如同无定的天气，偏偏竟喜欢你。偏偏死心塌地，就像是暴力险境。 不懂怎么退避，别误会是在嬉戏。仍然怀念你，每天孤单里流离，只想终于可以找到欢喜，结局就像是部幸福戏。我的所爱已经多晚没见你，我也许叫你皱眉，你始终也是最美。谁明白爱的真理，唯求同聚于一起，一起即使生气，一起总多趣味，幸运就是遇到你。仍然期待你，那许再会永无期，一颗心交给你，不懂怎么退避，别会是再嬉戏。仍然怀想，终于可以找到欢喜，结局就像是部幸福戏。一起即使生气，一起总多趣味，幸运就是遇到你。 会唔会你已经唔记得佢系一位歌手出身嘅咧？咁啊，可能即系近排睇电视亦都见到佢啦。咁啊，喺我哋电台里边嘅工作啦，亦都咧喺工作商亦都曾经即系见过佢都拍过好多套嘅电视剧啦。咁佢系边个？佢就系马仔马俊伟啊！当然啦，佢哋都同我哋电台都好有即系亲密嘅关系嘅。点解咧咁讲咧？因为咧我记得我做呢一个嘅五台嘅长者节目嘅时候咧，佢都成日都嚟帮手咧做呢一个嘅香港暖流节目嘅，佢个名字马俊伟，咁啊有呢一首《幸运就是遇到你》啊！呢位朋友你仲有冇印象呢？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好中意睇佢做戏，佢专做啲刁蛮任性嘅女仔啊，但又真系好好睇。 似轻纱缠着我，迷若未谁猜破，像块冰。似电波，情没法捉摸，蝶与风缠着我，年华已不如花朵，又似诗又似歌，谁亦要认识我。Oh, 不管对或错。 佢个名字咧叫做景代音啊，系咪有啲印象呢？咁啊，记得我最有印象佢系做呢一个《鹿鼎记》里边嘅建宁公主。咁当然呢一首嘅当然唔关事啦，呢一首歌咧就系《少女情怀》啊。 今天亦依着总数极贵，期望你接受我必须摧毁，不惜一切花费未计。只想只想你可跟我一世，地球尚未少女，但给你艳丽。为你可交出我生命，我应征为你做奴隶。为你可交出我生命，照顾和安慰。为你可交出我生命，你更可待我极艳丽。其实我的优点未发挥，别看低，有你的思想不会趋向俗世，查实你坐在我心一等位，怎么可以把你代替？只想只想你可跟我一世，地球尚未少女，难及你艳丽。为你可交出我生命，我应征为你做奴隶。为你可交出我生命，照顾和安慰。为你可交出我生命，你更可待我极艳丽。其实我的优点未发挥，我应征为你做奴隶，为你可交出我生命，照顾你一世。为你可交出我生命，你更可待我极艳丽。其实我的优点未发挥，别看低。 是曹永廉啊，有你一首《不惜一切》啊。好，我望个钟，好快到五点半钟啦。 清晨五点半，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。大屿山寻日有水牛撞伤小童，三名小童分别肚部、胸口、面部和手部等受伤，清醒送院。渔护署回复本台查询时指，寻日朝早接报，一只雄性水牛在贝澳罗屋村追赶另一只水牛期间，两只水牛突然冲向一群学生，导致多人受伤。署方事后派员到场调查，亦向有关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了解事件的经过，并在贝澳一带寻找涉事水牛。

港的港未完，曾被逼吹熄的火，也许未全熄去仍温暖，也许所短的恋未完，唯独尽淡淡记忆中，不舍去再打转再转。也许当天的痴未完，想讲的讲未完，曾被逼吹熄的火，也许未全熄去仍温暖，也许所短的恋未完，唯当尽淡淡记忆中，不舍去再打转再转。 我哋有展超啊，学家劲嘅呢一首也许，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:41，仲记唔记得佢系唱歌嘅咧？定系净系记得佢做戏咧？嗱，呢位朋友咧就唔系做戏嘅，佢系前辈啦 ，DJ 嘅朋友周美欣。 窗纱之后，静默念爱语，静默念爱语，谁在意？怀念着前事，怀念着前事，太迟。从前事看似琐碎，却叫我心醉。说情含是凝聚，越情梦话凝聚共聚。某个某个某个冬天深夜里，爱已破碎破碎。谁绝望谁泪已也去，天空洒泪，地落像路里，地落像路里无路退。如遇着前进，人倦极无梦寄取。离情话要我心碎，我怕再想那绝情字句，奈何风中雨碎，令人痛痛记起记取。从前事看似琐碎，却叫我心醉，未能睡去。情含是凝聚，热情梦话凝聚共聚。某个某个某个冬天深夜里，爱已破碎破碎，风中纷飞小雨像流泪。谁话别陪醉，为谁绝望谁泪也去。 好多时候咧都话咧，做 DJ 嘅朋友咧唱歌咧就好似特别叻啲嘅， 好多 DJ 歌手嘅朋友嘅，咁啊，大家熟悉嘅黄海芹啦、周慧敏啦，呢啲都系咧 DJ 嘅歌手嚟嘅。咁啊，仲记唔记得呢一位嘅朋友周美欣呢？跟住落嚟呢一位朋友咧，都系 DJ 朋友嚟嘅，不过咧都系有台嘅。佢个名字叫做叶文辉 ，I believe。 I believe 谁亦有动过真心，竟然可留下结局最伤心。I believe 谁亦有为爱起身，是否就能令你做最开心？从来没怪你，要你讲对不起。曾话过记忆尚存一天，一天都相信你。残余的痛，就算几痛，宁愿不躲。我很挂念你，难道会抹上心生火？遗留的痛让我好过，来认定爱得没有错。我用心哼的歌，一样是情歌。这天空如何掉低我？谁亦有动过真心，竟然可留下结局最伤心。 I believe 谁亦有为爱牺牲，是否就能令你做最开心？从来没怪你，要你讲对不起。曾话过记忆尚存一天，一天都相信你。残余的痛，就算几痛，宁愿不躲。我很挂念你，难道会抹上心生火？遗留的痛让我好过，来认定爱得没有错。我用心哼的歌，一样是情歌。这天空如何掉低我？我要记得你我愉快。这张嘴为何未亲我？ 嚟自呢一个嘅韩剧啊，《我的野蛮女友》揾到嘅呢一首歌《I Believe》，当然啦，呢个系广东话版本啦。咁啊，广东话版本咧就系由叶文辉所主唱嘅。好，咁啊，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，大致多云啦，早上有咧两阵雨啊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气温约为29度，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嘅。展望咧。周末期间是相当温暖，能见度是较低。星期日晚上和星期一呢，北风是会增强，气温是会显著下降的。最后几日呢，是早晚清凉，天气干燥，室外气温25度，相对湿度 86%。这位朋友，我好欣赏他。简直是我们女人中的典范。嗰种不屈不挠嘅精神真系好值得大家学习啊！ 我永远不知，怎么每一天都刻意走于你前面？为何没有发现人为的偶遇？你故意或是诈不知？你永远不知，不懂我心思，可知我心中充满你。说爱情，原来这爱字有你便有意义。不止一次，曾幻想许许多多的法子，提示这一次，唯有这次，难道站到你面前也不知？ 荔枝有呢一首嘅白恤衫，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着过白恤衫，因为翻学嘅朋友咧，基本上唔系好多间学校咧系女孩子系冇。冬季校服不是白恤衫的，即当然啦，着旗袍那些梗系唔系啦，系嘛？咁但系好大部分咧，冬天的校服里面咧都有件白恤衫。咁男仔更加系嘛？所有男仔的校服咧，几乎都是呢一个嘅白恤衫，加条西裤，加条呔，无论你是即系普通呔定系布呔都好，都系会有白恤衫。翻工啊更加啦，系嘛？好啦，望个钟咧，咁啊，时间就嚟到早上嘅5:55啦，转头翻嚟咧就会有6:00嘅新闻简报啦。咁一阵间咧就今日星期五啦，喺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。今日沈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拖延症嘅问题嘅。拖延你有冇呢一个烦恼咧？或者你冇呢个烦恼，你啲小朋友有冇呢个烦恼咧？会唔会日日都喺度拖拖拉拉唔肯做功课咧？又或者你啲同事们会唔会都拖拖拉拉，永远都交唔足佢要交嘅嘢咧？咁啊，一阵间要听下啦噃。呢个时候咧，我哋带嚟有李健达嘅歌声。来自电影《阿郎的故事》里面找到的也许不易。 从远处听见叹息的诗，在呼唤着旧日名字。从远处看见某个影子，在挂念着落日情意。挥不去亦不必离乱水，历练食当中伤心的故事，记忆中仿佛早已失去昨天的爱，孤单一生又再开始。尘世里挚爱无法相依，就算活着亦无意义。人远去破碎是他的心，静悄地再滴着情泪。驱不散空虚是谁后悔，但急风早吹干他的眼泪。心悲碎，今天虽再相见，但往日情随着落日而消失去。哭一洒泪，洗不去当天忘情的罪。拥抱着儿子，又再想起悲痛心事。空虚失落，倾出我一生情和意。撕破的前事，也许修补恐怕不易。在挂念着落日情意，挥不去亦不必离乱水，历练色当中伤心的故事，思忆中仿佛早已失去昨天的爱，孤单一生又再开始。哭一洒泪，洗不去当天忘情的罪，拥抱着儿子，又再想起悲痛心。空虚失落，献出我一生情和意。撕破的前事，也许修补恐怕不易。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。

时间咧就嚟到早上嘅六点，差唔多答二啦。早晨，早晨啊！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《清晨省》嚟。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。都系一个相当温暖嘅朝头早吓。不过咧就要提下你啦，下个礼拜咧就翻风啦，尤其是早晚啦。咁啊，所以大家咧如果有啲御寒衣物啊，不过上次都试过翻过一次风啊。咁如果你都系未拎出嚟嘅咧，咁啊，尤其是排咗衣柜一轮啦，咁啊，会唔会拎出嚟洗下先，晒下先咧？趁住呢两日都可能都有啲啲阳光嘅话咧，就拎出嚟吹下又好，晒下又好，洗下又好咧，嗱嗱声拎出嚟啦。如果唔系咧，到真系翻风嘅时候咧，就哇想拎出嚟着又唔系，唔着又唔系嗰阵时咧，就弊家伙啦。咁啊，提你啦！咁嘅日子咧就已经嚟到咧，2021年嘅11月5日星期五嘅早上啊，农历咧就系初一啦噃。如果有啲朋友仔咧就系初十五会选择食素嘅话咧，咁啊今日提你啦，今日就系初一，十月初一嘅日子啦。咁啊，室外温咧25度啊，相对湿度85%嘅。咁头先亦都预告过啦，咁啊。今日星期五啦，所以出现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呢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。今日同大家讲嘅呢个呢就係、是、一个拖延嘅问题。其实佩佩都有呢种咁嘅问题，不过又唔係样样嘢都有喎。咁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同阿佩佩都系一样呢，想知佩佩有咩拖延呢，阵间听下节目呢我就会话俾大家听。咁究竟呢个拖延嘅问题对日常嘅生活有几大嘅影响呢，会唔会都有令到你有啲困扰，或者令到你嘅屋企人都会有啲困扰呢？咁有冇啲方法可以帮到手而又冇咁即係拖延嘅呢？一阵间听一听沈君豪医生嘅讲解，自有分晓啊！今日咧特登拣嚟好多位嘅朋友仔咧，可能你好熟悉佢，但系又唔知道佢啊乜，原来佢唱歌噶，或者可能嘢唔记得，又或者可能好耐冇听佢嘅歌声。呢、這个朋友仔叫五姑娘伍咏薇啊，不如笑了算算吧。 仍然留在雨下。地再一次说我会爱听的话，是没法抛开责任吧。你并未爱他，无名无份也罢，又恨又要深爱，听惯了你的谎话，然后已不懂真与假。从某日某夜，心灵热泪在爬，拥抱所爱的人仍成罪吗？早惯一个的我亦渴望我会有个家，于某日某夜心情只得牵挂，只有一半的情仍存在吗？不竭的痛不如提早笑笑算了吧。这实在笑话，旁人无尽责骂，实在为你早已说过了太多好话，然后这一刻已无话。从某日某夜，心灵热泪在爬，拥抱所爱的人仍成罪吗？早惯一个的我亦渴望我。只有一半的情仍存在吗？不竭的痛不如 般的情仍存在吗？不竭的痛不如提早笑笑算了吧。从某日某夜心灵热泪在爬，拥抱所爱的人仍成罪吗？早惯一个的我仍渴望我会有个家。于某日某夜心情只得牵挂，只有一半的情仍存在吗？不竭的痛不如从今笑笑算了。 之计在于晨，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，健健康康在清晨。 又到了星期五，健健康康在清晨，有钱佩佩啦，还有我的嘉宾朋友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。沈医生早晨。 大家早晨啊。 过去三个星期我们讲紧这个家长和这个学生，今天继续就着这个话题讲。不过呢，我就想讲一下，即呢样嘢咧，其实未必系净系小朋友会有，我觉得大人都有啦。咩意思呢？就系拖延，好多人都会即系中意将啲嘢咧就唔拖到 deadline， 死线嗰刻咧你都系交唔到出嚟嘅。尤其是咧写稿嘅朋友就最中意噶啦，你唔催稿咧佢系写唔出嘅，系咪？咁啊，除此之外咧，阿佩佩都好兴噶噃，佩佩咧都将屋企嘅电费啦、水费啦、煤气费啦，都系到即系红单啊，再要话折标啦，我先至会识得去交噶。咁系咪我都有呢个拖延嘅问题喺度咧？ 其实我相信咧，即系拖延嘅问题咧，系都冇乜人系未试过嘅。 系 不过咧，就睇下嗰个拖延咧，系咪真系造成一个喺你生活上一个困难啦，又或者一个障碍啦，甚至影响紧你日常嘅运作啦。咁如果唔系嘅，咁一啲普通可能个别事件嘅，咁我谂我哋个个人都有，亦都唔需要太过担心啦。咁但系如果呢个系一个，咦，成日见亲你啲人就已经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患咗拖延症嘅人啦，咁样啊，即系一个乜都会拖一餐嘅咁样，咁就可能都系已经系一个问题嚟噶咯。 咁即系话，如果我唔系样样嘢都拖，我就冇呢个问题啦。咁因为我譬如平时我做嘢，我都好快手，我好怕啲嘢摆喺度嘅，我冚冚声做晒佢嘅。咁我唯独是我净系交单，唔系呢样嘢，咁我就冇呢个问题啦。定系我全部嘢我都系中意拖咧？咁你就要正视啦。 嗯，冇错。基本上咧，拖延系一个现象啦。其实咧，头先讲拖延症咧，就冇一个咁样嘅病症嘅，完全冇嘅。咁但系讲紧一个现象，如果呢个现象咧系经常出现，并且咧系成为你生活上一个障碍，影响紧你生活上边嘅功能啊，包括工作啊、家庭啊，又或者朋友之间啊、处事啊咁样，咁咧就要探究背后嘅原因系啲乜嘢啦。咁究竟系真系嗰一个人佢可能有一啲嘅情绪嘅问题啊，令到佢根本冇心机啊，定系咧本身都唔系一个短暂噶啦，即系唔系一个情绪影响短暂式嘅影响，而系咧佢由细到大都系咁噶啦。咁可能就讲紧另外一啲嘢啦吓，我哋都会探讨会唔会佢其实专注力上边啊，又或者啲冲动控制上边啊比较困难咧，以致咧可能佢好多嘢想做，但系好多嘢即系分咗心啦，好多嘢咧可能持续唔到啦吓，咁好多嘢甩漏啦，咁啊呢啲都令到可能咧佢系会有拖延嘅情况出现咯，咁所以都要睇翻究竟嗰一个问题系好耐噶啦，从细到大佢识佢都系咁啦，定还是咧唔系噶，佢一路都好有条理，系呢一排唔知道做乜嘢事就系咁拖啦啲嘢，咁其实个情况都系唔同嘅， 咁但系当然，即系如果有呢方面嘅问题，系咪都应该要请教专业人士，即系要睇精神科咧？定系其实冇噶？咁我喺身边帮下佢，咁扶一扶佢就 OK 咧？ 嗯，如果头先讲紧啦，如果系一啲即系个别事件啊，咁样可能就同佢倾下啦，又或者帮下佢啦，又或者关心下佢啦，可能已经解决咗啦。 嗯， 咁但系如果个问题系一个比较严重啊，佢自己都好似控制唔到啊，而都系即系直接影响紧佢生活嘅话咧，其实真系要揾专业人士咧去评估一下。究竟有冇一啲嘢发生紧，令到佢咧，即系可能系有咁嘅情况出现咧？分分钟都未必净系一个精神健康嘅问题啦。讲紧可能佢会唔会系生理上面都有问题啊？讲紧可能佢成日觉得好攰啊，好冇精神啊，又瞓唔到啊，唔够瞓啊咁样。其实背后都可以好多生理嘅原因噶、啊。讲紧譬如话佢会唔会有啲血糖嘅问题啊、糖尿嘅问题啊、贫血嘅问题啊，甚至一啲内分泌嘅问题等等啊，数唔晒咁多嘅原因吓。咁、所以都系。如果真系呢个情况系比较严重嘅话咧，真系揾医生去做咗评估先。 嗯，咁嗱、大人就话可能喺工作上面好明显啦。 嗯， 小朋友拖延，我谂都好多下噶、哦，系、咪？我相信都唔系有几多学生会一放暑假就第一日做晒功课。我谂大部分嘅学生都系去到八月尾先做噶啦，系咪？即系呢个暑假功课好多都系啦。 嗯， 咁我哋又唔会发现佢有呢个问题。做功课很多时候梗系玩咗先啦，系咪？即系我哋早做个后生，系咪？咁梗系放学打阵波先，或者而家可能打阵机先，咁跟住先至趁阿妈翻嚟嘅时候先至开弹咁样俾佢见到啦，咁。咁呢啲系唔系属于都系拖延嘅一种咧？ 嗯，我谂如果即系头先用翻头先嗰一个嘅准则嚟讲咧，如果佢啲嘢其实虽然系好似我哋眼看拖咗咯，但系咧佢都搞得掂嘅。 系 佢有自己嗰一个嘅谂法，有自己嗰个嘅计划嘅话咧，又完成到。咁其實我哋都覺得啊，咁都 OK 啊，咁都唔係交唔到貨啊，係呢個係佢自己覺得舒服嘅節奏，咁我哋又可以唔係唔使太緊張喎，係咪啊？咁但係咧，如果你話佢長期都係咁噶啦，次次放親暑假咧，啲嘢拖到最後不得止，做唔曬嘅， 拖到九月一號啊嘛，凌晨喺度做啊嘛， 都做唔曬喎，次次都交唔到啊，咁可能呢、這個。可能即系我哋要去关注啦，咁、要当然就唔系净系睇书嘅功课啦，系咪？睇埋佢平时嘅表现、如果平时都系有咁嘅问题嘅咧，可能真系要揾专业人士咧去做一做评估啊。咁、但系如果唔系，其实佢系一啲好个别嘅吓，净系暑假系咁嘅啫。平时咧佢都几积极嘅，佢都即系交足功课嘅。咁、可能就要同佢调教一下啲心态咯。会唔会系觉得暑假啲嘢都系比较唔系好重要啦？又或者暑期功课佢都唔系好睇。重啦，咁令到佢冇乜心机做或者唔认真做，咁呢个另外一回事咯。 反而我又谂到一样嘢，会唔会系佢拖嘅原因系因为？拖到某一个时间，佢又够钟瞓觉，佢唔使再加 exercise 啦。我亦都知道啲家长咧，哦，佢做晒啦，咁啊加两本 exercise 落去俾佢啦，咁样。咁我做细路我都拖啦， 我都会拖啦，系咪先？即系做得快，其实冇着数啊嘛，系咪？咁所以我哋都要好小心咧，去检视翻呢啲嘅后果啊。讲紧个后果就系佢做到嗰样嘢啦，个后果系点先？如果个后果系令到佢振奋嘅，令到佢哇，譬如我有得食杯雪糕，我有得咧打五分钟机，又或者咧可以做一啲佢中意嘅嘢咧，其实呢个系可以。直接鼓励到佢啦，但系如果个后果竟然系做多两本练习嘅， 奖你做多两本练习， 系咯，咁呢个绝对系一个即系唔吸引嘅一个后果啦，甚至系一个令佢可以即系拒绝嘅后果啦。咁、所以我哋喺做呢啲咁样嘅安排嘅时候咧，都要安排得有智慧咯。 系嗱，咁除咗你话呢样嘢之外，咁喺做功课嘅过程里边咧，我亦都即系见到好多小朋友都会有呢个情况出现。做两分钟咧就我急尿啊！做两分钟咧又我要去铺壶啊！做两分钟咧又话我肚饿啊！即系好多呢啲情况出现嘅，其实佢哋喺度逃避紧嘅，好明显系。咁又点样可以帮佢哋令到佢唔好咁拖延？嗱嗱声做晒佢啦，做晒佢先做啦咁。 冇错冇错，其实头先你讲嘅 呢个情况咧，我细个我记得我都有嘅，即系一做嘢就好多事要照顾噶啦，好多嘢要处理噶啦，咁样啊，咁呢个我相信都普遍嘅，都普遍嘅，咁但系都要睇翻咯，就系如果呢个时间呢个情况又系成日出现嘅话咧，啊，出现到一个地步系直接影响晒佢成个进度嘅话咧，呢个就真系要去到睇一睇啦，究竟发生紧咩事咧？都系头先嗰个即系话题啦，吓，佢会系一啲即系专心上边、专注力上边嘅问题咧，因为讲紧系一啲小朋友有专注力不足啊、过度活跃嗰啲情况嘅话咧，其实都几普遍啊，更加普遍，而且系好严重添。啊，可能佢真系做一分钟都唔够咧，就好多其他嘢啊，跟住好耐都唔翻嚟啊，咁样啊，咁呢个咧真系要去小心。再加上佢要睇埋佢咧，究竟除咗做功课之外咧，喺屋企做其他嘢啦，又或者学校啦，喺其他场合啦，系咪都有咁嘅情况先？如果系嘅话咧，我就要带佢做一啲嘅评估啦，见医生啦。咁但系如果唔系嘅，可能咧就要睇一睇啦，究竟佢功课处理上边咧？个时间系咪合适咧？系咪佢太攰啦？系咪咧？可能佢基本上都冇足够嘅玩乐嘅时间咧，令到佢根本都冇心机去到做啊，又或者佢太攰啦，根本做唔到啦咁样啊，咁就所以都要睇翻佢究竟个情况系个别事件。即係全面嘅事件，定係究竟點樣呢？咁樣做評估咯。 嗱，會唔會咧？其實我哋係作為家長喺側邊陪伴又好，我哋去指導佢做功課又好啦，佢哋温習都好啦。其實我哋係咪要有一個清晰嘅目標話俾佢聽？幾多點其實都要完成，或者幾多點我哋要做啲乜嘢，或者我哋去到一個某一個目標咁樣，對於佢哋嚟講係容易啲達到咧？ 絕對係啊！這個講緊呢個目標咧，我就更加鼓勵咧，就係唔單。不单止是家长 set 俾嗰个嘅小朋友啦，而系同个小朋友咧，大家一齐协商嘅一个嘅决定，共同嘅目标嚟嘅，吓好紧要就系达到呢个目标咁就点先。对小朋友嚟讲，咁我做完咁就点啫？ 系我赞你叻仔咧，咁样 系咯，咁啊唔系好吸引啦，系咪先？吓，如果做到嘅话，可能真系有一啲嘅奖励啦，吓讲紧一啲即系佢比较吸引到佢嘅一啲嘅奖励啦，吓咁呢个咧对佢嚟讲都可以系一啲动力嚟嘅。咁先至俾佢可以即係從小學習就係、是、啊佢所有嘢咧佢都要付出嘅，啊佢都要有努力咧先可以得到嘅，咁樣都係一啲好嘅學習嘅機會嚟咯。 咁其實有多時都係講嗰句啦，壓力就變為動力啦，係嘛？拖延，如果佢有一日發現原來拖延係嘥曬啲時間嘅。咁佢之后就会开 turbo 咧，就好快会达成佢嘅目标噶啦。 冇错。 好，咁今日咧唔该晒精神科专科沈桂豪医生嘅，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又再继续探讨啦。拜拜。 拜拜。 望个钟咧，就时间嚟到早上嘅6:28噶啦，即系话咧，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，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噃。嗱，再次提下你啦，如果你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咧，以后咧逢星期六嘅早上。扭开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第五台咧，都可以听到清晨爽利啊！嗱，以前咧就净系得领台可以听到嘅啫，以后咧喺星期六嘅早上，同样地都会有钱佩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。星期六嘅节目咧就歌曲会包围旧少少嘅，咩意思呢？可能有啲歌系可能你未听过。甚至乎可能话系咁老饼嘅，不过呢啲歌呢听下听下你又觉得好有味道啊，因为呢啲歌近排都翻唱不停咁样有人翻唱。除此之外呢，咁星期六呢出现喺呢一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呢，就有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嘅。临走之前提提你啦，室外温25度，相对湿度85%啊。在这里佩佩要跟你说声再见，听朝早约定你5点钟清晨爽利，拜拜。